我们是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儿 有的没的。 No stranger to surprise. This paper town has let me down too many times. By the way， 时间过得飞快，我们直接已经来到了第11期啊！为自己鼓掌。每一次开场的时候，我们都给自己鼓励一下。然后今天特别的特殊，就是这是我们有的没的电台节目第一次邀请到一位嘉宾， 重磅嘉宾。 对，是我和西西的高中同学，然后现在也在美国读 PhD， 大米同学，欢迎欢迎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米，非常非常高兴在你们节目里当嘉宾啊。但我最近轻了耶，我可能没有这么重磅哈。好不容易体重变轻，我没有重磅。 下次跟你见面的时候好好观察一下。哎，我觉得好久没有这种谈话了，因为你像我们三个都有各自不同时间段的这种在海外的经历，然后又在不同的城市啊，我们三个是不是很久没有真的三个人聚在一起过了？ 没错， 18年冬天的某一场婚礼上了，我们见过好吗？ 啊，对的，对的，对的，没错，那应该 是、 哦、 是吗？我在吗？ 对啊，你在啊， 你在的， 你在我。对啊， 这是要有劲了，有没有？对，要不要谈？ 哎，就跟我们今天这一期的话题，怎么回事？突然塑料了。本来我们邀请大米是很开心的，是我们这一期想要聊关于在人生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好朋友。我们和大米都已经认识十几年了，哇，真的时间过得好快啊！今天特别开心，我们三个能聚在一起， 跨越三个时区呢。 对，录这一个节目我觉得是个蛮难得的一件事情吧。像我们三个都是高中认识的嘛，然后像这种学生时代认识的朋友，你们会觉得更亲切，或者是就比如说我现在其实生活中不能说大部分，但是有很 significant 的一部分朋友都是来自于上学时期的，就感觉后来可能交到的真正的好朋友相对少一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嗯，加一。 我会有，我会有。我觉得尤其是我现在不太出去社交什么的，我觉得现在真的还感触蛮深。就像包括跟你们，其实我其实真的很长时间没有见你们俩了。小璇发过来这个邀请的时候非常的 surprising， 哎，终于有个机会跟朋友通话，这个还感觉很好。对，不会像尤其是来了美国之后，觉得好像有一些朋友就没有这么，可能有段时间可能聊，后来就没有再聊这样子。但是跟高中或者是更早或者之类的朋友，可能现在提起来能聊的话题会比较多，会显得更亲近。 嗯，我也是觉得，我觉得像我微信群比较活跃的有好几个都是这种高中同学的小群，当然也有一两个大学的，然后反正就感觉这种学生时代的友谊感觉是我生活中更多的好朋友的来源吧，就比较长久，就是我感觉仿佛一直有聊不完的话题。 对啊，就可以一块上课嘛，所以就共同的就必须在那起上课的时间，就大家给了大家这样一个营造这种可以大家互相交朋友的一个空间吧，所以共同话题比较多，然后能就感情也比较深厚一些。 但我也有一种感觉，就是你知道我现在也是在一个学生身份，每天跟各种同学上课，尤其是我们学校其实中国同学不是很多嘛，就那么几个，我仍旧觉得 建立不起来，是吗？ 我现在的这些同学就是那个关系远远不如我高中大学时期建立的这种同学之间的友情。我不知道这跟年龄是不是也有关系，有没有感觉这种可能年龄越大越难去建立一种特别亲密的这种朋友关系，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一方面是我们的环境人生阶段在改变，从上学到工作可能在学校等等不一样，也可能跟年龄有关。我个人有这种感觉，就是现在没有那么容易去建立特别亲密的朋友关系了。 而且我觉得啊，就是有一个方面是因为你上高中或者上大学的时候，你有很长的比如说一天24小时，你有很长的时间是跟这些人相处在一起的，但是你现在就只有 maybe 上课，然后你的课也不一定是每天8小时或几个小时都在。但其实如果按照时间来说，比如说你们俩现在上学，我现在上班嘛，那即使按照时间来说，我其实8小时是跟同事都是相处在一起的，但是我跟同事之间就是下了班以后会约吃饭啊什么的，也会产生比较好的这种就是比较 close 的一些朋友关系吧。但是就是因为可能人生阶段，再一个是我们了解的这个时间已经在比较就大家性格形成的比较稳固的一个时间了，就不是说我们是观察一个长期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咱们是从高中或者是我跟小璇更早，就是很小很小就认识，大概都知道这么一个大的背景，可能跟这些朋友建立的话就也只能是通过他现在就我们认识他的这个小段时间再去跟他建立一定的关系，可能就没有那么亲密，我感觉是这样啊。大米呢？ 我会比较认同那个性格或者喜好的说法，因为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之后，就会相对来说性格啊或者喜好的什么东西就会比较稍稍定型一些，不像高中可能，比如说你的朋友跟你说一件事情，你可能会说，哎，那我也感兴趣。但是现在说我们有每个人的生活圈子和喜好，你就更容易在这个圈子内找到人去 share 你的，分享你的生活，然后建立更深厚的友谊。我们可能就不太愿意去尝试更多的新的东西，就限制了说我们跟周围人的一种友谊的发展嘛。而且我来到美国之后很有趣，我记得有一次去 DC 的时候，他们就提出一种概念，觉得就是我们要把同事的圈子跟平常生活圈子要拉开，好像有些人在刻意的去说，我不要跟同事做朋友，我只要做同事就好了。我到现在也不太理解。 我觉得这是美国的职场文化当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们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因为这样想分得很开，所以他们就想把人分得也很开，这样工作和生活的交集就会少一些。我个人也是这样感觉的。 我觉得我尝试跟同事们有时候可能成为交朋友，但是有时候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吧，因为觉得尤其是你跟同事可能还有些利益的冲突的时候，就更麻烦一些。 是的，是的。 嗯，对，这是另一个我觉得工作中和学校中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往往在学生生涯当中，我们很少有利益冲突，或者说都是小事情吧，可能，但是在工作中，可能真的会涉及到一些比较大的，不管是工作上的冲突，或者是利益上的纠纷。我觉得这可能是也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快去拉近距离的一个这个天然的一个隔阂。 其实刚刚跟你们两个很像啊，就是我现在在北京，其实我们包括咱们高中同学有很多都在北京。我感觉我梳理一下我现在的这些好友关系里面，特别特别要好的，还都是就咱们那儿的那些，就是很早初中小时候认识的，再就是要么就是高中同学什么的，大学同学现在我可能联系的也比较少，再就是可能上班以后有那么一两个，但是这一两个也是因为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或者是说共同的这种话题聊，但也不是说就是工作什么，就是跟工作或者是圈子之类的不是很相关，就更多的还是说我们建立了一个比较强的链接，就是我们有相同的，比如说健身，或者是比如说户外，就这种类型的话题之后，我们形成的这种所谓的非常亲密的这样的友谊，但是也是极个别。 这一点我特别有同感，就是我觉得这也跟刚才那个大米说的，我们在什么时间形成了自己比较成体系的性格和喜好有关。就是在高中时期，我们交的朋友不一定是真的要是已经有的共同话题你才成了朋友，而是说我们共同经历了很多事情，这可能就是我们友谊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但是像你刚才说的，我也是工作之后，我可能也有几个好朋友吧，但是你知道占的这个比例，我们有那么多同事，可能也就那么零星几个成为了好朋友，确实都是在工作之外找到了共同的爱好。就比如说我跟其中的两个特别喜欢一起出去旅游，包括跟其他的也有几个，就是有很强烈的这种爱好的一致性。这样的话，其实即使在你们的同事身份结束之后，还是可以维持这个友谊继续保持。不然的话，就有一点像， 是换了个场景继续聊工作是吗？ 哎，对对对，而且有一种你如果这个工作结束了，然后这个友谊就戛然而止了那种感觉，因为你就没有别的话题可以聊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挺不一样的。而且你们有觉得在这种不同的你的人生阶段交到的朋友，我感觉一起做的事情也不是很一样。就像其实我跟学生时代的很多好朋友，可能没有什么一定要一起做的事情，但是就能在微信上就是一天到晚的都在聊天，都是可以聊得下去的。我们不需要真的必须得找到什么共同的东西才能维持下去，而是只聊天就 OK。但是好像后来交的朋友都必须是我们真的可能一起，比如说偶尔一起出来做点什么事情啊，或者是哪怕是什么一起吃个饭、一起逛个街，类似这种，就得找点事情做才行。我有这种感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会？他的那个支撑不太一样，对这个友谊的支撑不太一样。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两个是都已经工作过的人，那我可能只是长期的待在学校里，那你们会强迫自己，就是在同事的范围内，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朋友，可能跟你逛逛街、吃吃饭什么的，一定会这样做吗？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必须的事情吗？ 没有， 没有，我们会希望在同事当中有相对关系比较好的同事。这个关系比较好，其实是有利于你在职场当中生存。我可以这么说，跟大家的关系都很一般的话，其实尤其是在国内的职场，其实在很多事情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去处理，或者是你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很难得到支援。但是所谓说和同事真正的成为好朋友，我真的觉得特别随缘。 可遇不可求的一件事情，不是说你努力就能成为好朋友的，我感觉，而是真的要看你有没有在工作场合遇到能跟你特别合得来，能够发现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或者是你们性格特别相像，聊得很来，像这种真的是特别可遇不可求。所以其实我也挺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这种朋友的，比如说我们换工作了等等，我们也会想办法的去维系这个友谊，因为确实特别难得，就是很难找到，在职场当中是很少遇到你能特别合得来的同事的啊，我确实有这种感觉。 对对，我这边补充一个观点，就是说跟同事之间有时候还是会有所顾忌。其实大米刚刚有提到嘛，就是会有一些利益上的，有时候会，尤其是下班以后会更想要一个特别 relax 的环境，然后但是跟同事之间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紧绷的状态，所以就还是有时候会自己会稍微不能说排斥，但是会稍微有点抗拒，还不如比如说我就自己待着就是这样。 我现在都会觉得如果我在结束我的实验室工作之后，那我在我自己个人的时间我都很不想，哪怕是他们真的是找我可能就是约去爬个山或者什么的，就很不想听到他们的，我也不是故意的不喜欢他们，但是真的就觉得他们要是跟我说句话，我想着 OK 这是工作的事情，哪怕真的只是个人的一些就是聊个天什么的，但我觉得就会带来一种莫名的压力，会觉得 OK 这还是在工作的场景上，非常的难受。嗯，在此批评一下某些软件，对，可以这么轻松的让你融入到同事的环境里一刻不放松 我觉得刚才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点，就是因为往往我们可能容易在工作的这种环境中有一种能感受到压力，就是有一种这种紧张的感觉，人的这种感觉是容易跟环境包括跟人跟事件联系起来的，所以哪怕你跟同事在聊非工作相关的事情，你可能还是容易联想到工作的一些事情以及工作带来的压力，这就造成你心理上或者心态上情绪上不太想跟这些工作当中的人做过多的这种交流， 会有抗拒感。 因为在这边我是不断的在换地方，你知道这几年不断的在换地方，所以一直在尝试的就是有新的友谊啊什么的，就是一直在不断调试自己，说你要适应成新的人，然后对友谊这种事情就觉得有了不同的认知吧，所以很高兴今天能跟你们聊这件事。但是同事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还挺难的，真的挺难的。 但是你会觉得就比如说虽然你现在还是在学校，但是像 PhD 的学习环境和以前大学甚至高中还是差距挺大的，我觉得可能更接近一种你在实验室里工作的一个状态，你会觉得它和职场比较接近吗？就是你现在的这种环境。 我会觉得跟职场更接近吧，因为我也不需要，没有什么课程啊什么的需要分享，你更多的谈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工作的环境，无非就是大家可能没有这么多的工作上的业绩的要求什么的，但是你还是会平常的大家坐在办公室或者大家坐在实验室里，你聊的东西是工作，然后大家也抱持一种工作的心态来看这件事情，那你的关系就自然而然的受到这种影响，就不再是那种大学里那种玩伴的感觉。我宁肯去找一些平常我其他地方认识的人去玩，我也可能很尽量的想去避免说出现在实验室啊什么的，就跟他们在，其实周末我约一个实验室的同学出来玩，那我们可能话题就不得不，有些话题绕不开的，我们必然会谈论到哦，你现在工作怎么样，所以你就会觉得真的压力很大。我有时候可能尽力在避免这件事情，虽然我的老板也在教导我说你要跟你的同事成为朋友，但是真的还挺挑战的。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一个词很有意思，就是你说的玩伴这一个词，我们怎么能成为一个好朋友？因为你像我们即使是高中大学的时候，我们的每天在一起的时间是高度跟学习相关的，但你会因为经常跟别人讨论学习或者讲题而成为朋友吗？其实不是的，还是说我们比如说下课的时候聊天更多的是跟娱乐生活相关的这种交流让我们成为了好朋友，而不是说因为我们共同学习而成为了好朋友。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挺有趣的一点，而在工作当中可能你就很难把它从同事的这种身份转变成一种玩伴，可能这个朋友关系就没有办法这么紧密了。 哎，我刚才正好在你们聊的时候我想到一个点，就是说到底什么样的人能成为朋友，或者是说我在想啊，我跟小璇都是女生，大米以男生的视角可以帮我们来，就我们来讨论一下探讨一下，就有没有差异性，比如说到底我们会和譬如说是这种价值观一样，就价值观冲突或者是和成为朋友它的相关性强不强，然后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方面是在你判断对方能不能成为朋友的时候比较关键的要素。 那我想说，对于价值观这件事情，我现原来可能不太觉得，但现在当然这是整个大环境的问题，就是可能大家都在往极端化方向去发展，大家的包括政治倾向或各种各样的事情，才会让价值观这件事情在近几年显得很重要。可能如果有一个人跟我价值观很不一样，那我可能就真的会先见到这个人可能会疏离他。但是除此之外呢，价值观是一方面，那我觉得玩伴还是，我当然我很认同那个玩伴的说法，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有一个共同的兴趣更能驱动你们成为朋友，哪怕可能原来我们认识，但是你总是有一个共同话题要聊，有了聊天的机会你才能更多的去建立友谊。那如果你们价值观本身就有冲突，那可能聊了三两句大家就不想聊了，可能就真的就没有后续的事情了。 我觉得这可能也跟人生阶段有关。你如果说这个所谓价值观冲突这件事情，我在高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我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更不用说什么价值观冲突了。我觉得可能中间有一个不能说是分水岭，就是一个逐渐过渡到另一个状态，就是你自己的价值观逐渐成型定型之后，你可能就会开始筛选你交朋友的人了。就在以前的时候，你自己还没有确定的时候，其实你是通过跟周围的人的交流，包括跟你朋友的相处，去逐渐的形成你的价值观，你也会受到很大的身边的人的影响。但我觉得到后来就变成熟了之后，可能是反过来，因为你有了比较明确的价值观世界观，所以你会去有意的去，也不一定是筛选，但至少是特别不合的人你是很难跟他们相处的，因为你自己的这种想法已经比较坚定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也是你在人生发展过程当中为什么你会觉得交朋友越来越少，因为我们其实怎么说呢，筛选机制变严格了，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我真的觉得高中的时候我们三个认识的时候说我们有没有价值观冲突是不是一致，我真的根本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那个时候价值观是什么。 对，咱们当时不会讨论这种事情。 对对对对对，但是现在我确实就会看，不管是我同事或者是哪怕是我现在的同学，如果真的我们价值观很不一致，我觉得是很难去交流的，就更别说成为好朋友了。 比如说男生的事情，我会觉得就是男生可能更多的就是你看一起玩游戏啊，或者一起可能没有女生这么多，我去观察女生的友谊，会觉得女生有好多事情可以一起做，比如说一起购物、逛街，然后可能去美甲、做头发，可能很多很多的事情。但男生这些事情相对来说的少，所以男生可能对价值观的事情看得更重些。哎，一哥们儿聊不聊得来？如果聊不来，那我就根本不想跟他说话，因为可能更多的事情是要靠聊的，或者是靠大家有时候一块喝酒和说话什么的。如果你又没有什么逛街、做头发这种事情让大家一起去更沉浸式的环境去发展友谊的话，如果再聊不来可能就会比较难。所以这是我觉得可能男女生之间会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我是觉得你刚刚说的聊天这一点，其实女生也聊很多天，但是女生聊天可以完全不聊价值观，我们光通过聊八卦， 是的是的， 聊生活的琐事，聊什么去哪里玩买了什么东西，我们都能聊很久。但我觉得这可能不在男生讨论的范围之内， 我只能跟我特别特别关系近的男生朋友这样讲，我不太能跟就是普通的朋友就是讲说，哎，我今天你知道吗，我今天买了一什么东西然后我特别高兴不会是这个样子。对，一般只能跟特别特别，你不觉得一个男生跟你聊这种话题很奇怪吗？ 我刚才也是想到这个点。 我觉得是顺序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我很少跟不是很熟的女生，交情比较浅的女生反而更容易聊这些有的没的，哎，跟我们节目名字一样，就是聊这些有的没的的事情，就是比如说聊点八卦，聊点什么，哎呦你最近看了什么剧啊，看了什么综艺啊，买了什么东西啊，这是很容易女生去开启话题的一种方式， 因为也不需要聊到自己特别灵魂深处的。 对 对, 对，也不想去聊那些严肃的话题，但是等关系拉近了之后，变得很熟了之后，当然我们还是会聊八卦，八卦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除了那些这个日常的一些话题之外，我们才会开始聊一些更深入的东西，就感觉好像顺序上有点不一样。像大米刚刚说，男生只有在特别熟的时候才会聊生活中的事情， 我觉得男生可能这种场景比较少。 所以我很好奇你们男生之间都聊什么，我就这么问吧，就是我其实有一点好奇，如果你们不聊这些，那你们一般聊什么呢？ 我跟我的男生朋友应该 因为我自己的女生朋友比较多，我会觉得我跟我的男生朋友聊的是相对来说是很少的。我们只有在比如说真的遇到一件什么事儿，我去跟某个人聊一下，或者是我真的是说有一个话题要聊， 就探讨一个什么话题，对吧？ 对对，不太会说我们聊个八卦呀。真的，我真的只能跟非常非常关系近的男生朋友聊这件事情。那么其实我觉得可能我跟某些高中同学关系很好，但是真的很多年我们可能都不说话，就完全不会讲，微信上也不会。但是就是如果有什么事儿聊起来还是很 OK 的。但男生就是这样的场景，我觉得对女生来说就不太存在这样的事儿。好像男生场景就很少，就只能打球玩游戏什么的。 对。我觉得男生之间可能还有比如说像什么聊一聊理财啊，聊一聊政治啊，就 对理财政治工作， 对，宏大一点的话题。 如果我跟一个人去聊工作聊理财，或者但我真的会聊理财，我今天还刚刚跟一个同学聊完理财。你得确定对方第一能跟你聊这个东西，他知道，第二是他的想法和价值观跟你是相似的，不会觉得你怎么做这种事情，我不想跟你聊天，那可能就尬在那里了。所以男生之间可能就我觉得真的我也只能选择特别特别亲近的朋友，以及我确认人家对我聊的话题感兴趣，我才会聊这件事情。男生间这种随意的聊天，这种 small talk 是比较少的，我觉得。 哎，你刚刚也说你也有一些很好的女生朋友，你一般跟女生就是聊的话题会不一样吗？ 会很不一样。 我会想说这是跟你本身的性别有关，还是跟双方的性别有关？ 如果我跟女生聊天，就像你们说的，聊生活的东西可能更容易一些。比如说我今儿买了一什么东西，我今儿做了一什么饭，我几乎没有怎么跟我的男生朋友聊过这些事情。比如我今天做了一饭，哎，特好吃，你知道吗？今天超市里卖什么东西特好，你要不要去买一个？这种事情真的，我可能真的只跟女生同学去聊。 对，哎，女生经常聊这种话题。 是，但是我觉得啊，如果男生跟我聊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 会吗？比如我哪天问你说，我说，哎，上次我跟西见面的时候，在清华还问你说，我说在去日本转机要买什么东西好，你当时会惊讶吗？一个男生问你这种问题？ 哦，那倒不会。你比如说我今天做了个什么饭，晒个什么，我今天做饭的一个过程什么的，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就男生干嘛要把这一面展露出来？ 但是其实我好奇的是，为什么不呢？男生为什么不聊这些东西？这个疑问同样也给你，西西。你说男生给你分享生活你会觉得奇怪，那为什么男生不能跟你分享生活呢？就是你觉得奇怪的点是在什么地方？ 哎，我觉得可能是基于东方文化里面的一点，就是对男性，可能就是社会文化里面对男性的一个要求或期待吧，希望他们更关心一些，就像刚刚大米讲的，有一些比较宏大的宏观的一些事情。 嗯，就感觉有一点类似社会偏见嘛，我可以这么说吗？相当于就像我们社会舆论对女性会有 bias， 比如说希望温柔持家，对男性也有 bias， 可能会期望他关注更宏大的议题，不要关心生活当中的这种琐事。我会觉得这可能确实是一种文化偏见。 这事让我来说，因为我觉得就是男生做这种事情本来就比较少，就是你可能男生做饭能有几个呢？男生需要沉浸在生活里有几个呢？我之所以做这件事情真的很大原因在于我来了美国，这些事情必须我亲自来做，那我总是要有一个，对，我没有选择，我每周可能要做去买东西 grocery shopping， 然后我可能要去做饭，我也必须要做饭，可能我当然我可以选择不做，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品质会下降，那我肯定要去关心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时候，那我就需要一些朋友去分享，那我也会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可能觉得不是所有的男生都需要做这件事情，可能比较少，所以就他们聊的也比较少，但是在我现在的环境里边，男生可能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渐渐的也才开始跟一些男生朋友聊，哎，你知道吗？今天我去了什么地方，觉得哎，今天这个蛋白粉不错，你知道吗？还打折，会聊这个话题，会觉得可能在你们看这个是稍稍女性化的话题，但我觉得真的是环境速成的。 哦，我特别特别认同这一点，我确实觉得这也是我感受到美国和国内一个比较大的差异，就是在男女的这种社会分工上，文化方面的这种期待还是挺不一样的，国内还是差异性很大的，就有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的这种 大的社会背景 潜意识吧，你会觉得有这样的期待。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一些就是美国这边的男同学也经常聊那个生活中的事情，你知道我们比如说上经济学的课或者是什么消费者行为学类似这样的课，去超市买牛奶什么多少钱一加仑，就类似这种话题男生也都很能聊。 对对，我跟我的男同事聊过面粉多少钱一盒。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在美国这边还真的是挺常见的，就是男生也对生活方面也是很头头是道，就是他也很了解这些事情，平时也在做这些事情， 但是好像在国内就有这种期待，这是女生应该做的事情，然后男生你就去关注那些宏大的议题啊。我觉得我们任重道远啊，在消除这种社会的偏见或者是这种预期上的 bias， 真的是确实还是差挺多的。我觉得这也很有趣，就是这种文化性的差异甚至影响到了我们每天去聊天的内容，以及对建立友谊等方面可能都有各种方面的影响吧。 我觉得是一个还挺好的挺好的事，因为你多了话题可以聊嘛，是对促进友谊挺好的我觉得。但我不跟我的国内同学聊这个，以防他们觉得我很奇怪，但我只是对，但是多了话题可以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是的是的。哎，那你有觉得像我们刚刚聊的这个聊天的内容，就是跟男生和跟女生可能会有一些差异，那从我们再提升一个层次或者扩大一下视野，就是从整体的你建立友谊或者说朋友关系的这个角度来看，你会觉得跟同性的友谊和跟异性的友谊肯定有很多不同点，当然也有很多相同点，就是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对我来讲，我觉得男生比较同性友谊，似乎男生建立友谊是一件阈值很低的事情，就是我们可能一块喝个酒就 OK， 大家是朋友啊，就会这样称呼，然后就大家有一个相互的来往，这样子。我有个事儿可能会跟他讲，当然更深的友谊需要更多的去发展，但是似乎这个阈值很低。但女生呢，好像似乎要收集一些事情，比如共同的爱好，我只到后来了，不是我同学之间的友谊，那后就要收集共同的爱好或者怎么样，我可能才能跟一个女性同学，比如说我们、恰好很关注于某一个话题，那可能这件事情聊得多一些，恰好在某一个课上。或者是恰好我们可能共同就想买什么东西之类的聊一聊，才有了这样建立友谊的空间。但是男生似乎真的就是喝个酒或者吃个饭就这样的事情，或者爬个山现在流行的事情就结束了，就没有这么高的阈值。但是友谊当然也没有这么深厚，我要这样评价哈，友谊也没有这么深厚。但如果你跟比如说我跟一个女性朋友，那可能聊天聊到一些比较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样的友谊更深厚一些，不是你只是提起来说哎是朋友就这样而已。但是就是两边我觉得不同的发展吧，可能就是曲线的弧度不太一样。 我先说一下我对小泉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就是我一般会和男生朋友聊的更多是偏理性的话题，或者是说跟我的工作发展或者对我自己规划的一个梳理，就是聊一些比较偏理性的话题吧。然后跟女生之间聊呢，就很多都是一些像是感情方面，或者是说我们平时的生活琐事的这种事情，比如说买了什么什么东西在打折，这些方面都有。我还想换一个角度，是说其实跟对方他到底是男生女生，也不是说是 totally 就一定是定义的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是对方的思维是男性思维还是女性思维，或者是他是一个更偏理性的人还是一个更偏感性的人。你就包括我跟小璇，我们两个聊天他是可以相互切换的。我觉得我们俩平时聊天的时候， 我常常可以充当一个直男的角色 我是说咱俩聊天的一起聊天的这个状态，尤其是在比如说我们要聊一些个人发展的事情的时候，是在不同变化的，角色也是在不同变化的，不一定他就一定是一个女性的角色来帮我分析。当然男生的话有时候也比如说有一个比较感性的男生，他也有可能会站在虽然他是男性视角，但是他是一个相对感性的一个状态，就能帮我去解决我的一些情绪上的一些问题吧。 我特别认同你刚刚说的那个，可能跟性别不是怎么说呢，还是要看人。就比如说我，你刚刚说你经常跟男生聊工作然后跟女生聊感情，我恰恰相反。我其实是我有几个好朋友是我的同事，以前的同事，然后他们都是女生，所以我经常跟他们聊工作相关的话题，就因为我们也在同一个行业，所以就特别好聊。但是其实在比如说在我遇到一些感情的问题或者是想聊这方面的时候，我当然也会跟女性朋友聊，但是我会尤其特别想跟男性朋友聊一下，想从他们的视角去看一看这个问题，其实就试图站在比如说我男朋友的角度去从男生的视角去理解整个感情的这个问题。所以可能还是看你的需求是什么，你想从这个交流或者聊天当中得到什么东西吧。我觉得可能这个是区别，所以它不一定是性别上的区别。刚刚大米说的有一点我觉得是像你刚刚说女生你要有共同爱好，男生喝个酒就可以成为朋友，对我来说，至少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女生，对我来说就是相反，女生很容易可以成为朋友，男生需要有一些共同的比如说兴趣爱好或者是共同之处才能成为朋友。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是一个异性和同性的问题，而不是男女的问题。就也许可能女生和女生天然更容易成为朋友， 男生和男生天然更容易成为朋友，但是异性之间就可能需要更多的纽带才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友谊的关系。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就听你刚刚讲的，我可能有一个这样的感觉。 我会觉得是，因为你要去跟一个异性交朋友，毕竟这个社会还是存在说同性异性之间会有一些不同的事情，那跟异性交朋友的时候可能会有社会在给这样一个关系一个压力，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必须要真是要你有个很强的 bond， 你才能去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以及能成这件事，不然两个人会心里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些排斥吧。如果跟一个女生交朋友，那就我可能会想的更多，就我可能不会觉得啊，就平常说句话就好了。那你要想的更多一些，是不是她想法跟我不一样啊？或者是说我们要注意一下，这样就是维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要想的更多一些。 对，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至少我个人有这个 concern， 如果我想要跟一个男生成为朋友，我可能首先需要观察并确认这个人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这个人。I mean， 异性相吸的那种男女之间的喜欢不存在这件事情之后，才会去考虑说，哦，我才能跟他成为朋友，不然这个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又不想去陷入一种说还有一些比如说男女之情在你的这个友谊当中，那是另外一个 a different story， 但是我会觉得中间确实会有这层顾虑在，可能这也是你去建立友谊的时候的一个天然屏障，就是你先要去确认这件事情，或者是你会担心它会发展到那一步。我也不知道，就感觉这件事情其实你就是或多或少总是会想起来， 对，会有一个这样的 concern 在吧，我觉得就要考虑。 对对对对对，确实有这种感觉。说到这里我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在我们提纲里，但是我刚刚想到的，我觉得有很多比如说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生活中也听过这样的例子，就比如说你本来和一个异性是好朋友，然后后来你喜欢上了这个人，你会选择去希望把它发展成男女朋友，还是不想失去这个好朋友而一直保持好朋友？虽然我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但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男女之间可能会有这种关系的转变，然后就是从这个纯友谊的这种方面和男女朋友的这种他们的关系还是挺不一样的，这也是个挺戏剧性的一个话题，这只是个开脑洞的一个角度啊。如果是你们会怎么做，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你们会故意的就是如果跟一个异性的朋友去设定一个这样一个边界在吗？比如说我跟一个，那可能对我来说是跟一个女生，那你们跟一个男生如果交朋友的话，你会设定个边界说，那我就一定不要跟这个人发生任何的，比如说就超过友情的东西，就会设定这种边界吗？还是说就随其发展，如果有的话就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就 let it go， 如果有那就 develop， 没有就那就做朋友。我不太会，但会有 concern 说会不会失去这个朋友了，但是我不会上来就设定一个这样的边界。 对，我也有点是偏顺其自然的感觉。 我理解你们意思，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分了很多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你在单身的状态下跟异性成为好朋友，有没有可能发展成男女朋友？这中间可能很多人都是顺其自然的，其中有一小部分情况是你因为害怕对方不喜欢你，担心如果一旦比如说想要往前发展反而连这个好朋友也失去了，这可能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的一个心态。但我猜可能大部分，包括如果我去想我自己的话，如果我单身然后跟一个异性是好朋友，我也不会排除强硬的就说哦，我一定不会跟这个人怎么样。我觉得可能是确实不会有这种情况。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在你有男女朋友的情况下，甚至是有亲密关系 撞了墙角， 不是不是，就是你在有男女朋友的情况下你还跟异性有好朋友， I mean，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很 make sense 的，你跟异性是好朋友，但是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设置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 barrier， 要很确定我们就只是好朋友才行，就会非常非常的警惕在有男女朋友的情况下跟异性交朋友的时候要很注意，绝对不能越过任何边界。我觉得这是情况的不同吧， 这是纯粹理性思维吧，就是你会设定这样一个边，这应该纯粹理性思维，倒不是出于感性出发。 对对， 我也刚想说，哎，真的假的？就是我会觉得我是真的会特别注意这一点，就是当你有男女朋友的时候，你跟异性交朋友是要特别注意的，不然的话我会一开始就不去建立这个友谊关系，因为他对你现在的这个亲密关系可能会有影响呀。你不可能是在有男女朋友的情况下你还去，我觉得这可能是每个人处理这种关系的方式不同吧，反正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我会很注意这件事情。如果我有男朋友的情况下，一定要非常确认我身边的异性朋友都一定只是好朋友，而且会非常注意 边界。 我要反问一下啊， 嗯， 那你就是如果是你之前已经有了异性朋友呢，你要怎么处理？给他们去设定一个边界吗？还是说就顺其自然就这样子？我觉得本来也没有边界，反正就也不会特别，你会设置边界是吗？ 我会的，就是如果在我本来有异性朋友，然后我交了男朋友之后，我觉得在这种时候我会至少首先从心态上我会让自己特别特别注意，其次在言语和行为上我也会开始注意不要越界。我觉得肯定不会跟对方明确的说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希望他能够从我的行为和就是言行当中感受到我画了一个边界，就是我们之间一定是好朋友啊、就是没有别的事情。我感觉如果不画这个边界的话，对我男朋友这很不公平啊，不是吗？你给了别人可能性啊，我觉得是要把这种可能性抹杀掉的。如果你想要拥有这种可能性，那就先处理好目前你现在的亲密关系。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知道大家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但是可能这是我处理的方法。我除非是我没有男朋友了，那我可能会恢复跟异性之间，那我就不会注意那么多了，就顺其自然的发展。我是这样想的。 但终归来说，这是一个社会和理性的东西吧。 那我再上升一个层次，刚刚我们说已经在一段亲密关系里面是和异性或者异性的特别好的朋友的边界感，那我们把这个角色，对方的那个角色换成是说前任，就比如说你之前的那些关系你怎么去做，无论是关系的了断还是关系的保持，还是你怎么去处理你和他的边界和前任的边界。 这个问题其实我是特别认真的想过的。首先从我个人的角度啊，我一直都觉得就是你生命当中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很珍贵的，你们能够共同经历一些事情，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都是需要感恩， 对，并且需要珍惜的。我也不希望说啊，因为比如说我们男女关系的这种关系的结束就代表老死不相往来，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从我个人的角度啊，我是会这样想的，所以我只从我个人的角度，我会希望说就是即使我们做不成男女朋友也可以做朋友嘛，不一定是好朋友，但至少不要强行的就是说我们这段关系就彻底消失了。我仔细想这个问题是说，其实这不只是你和前任的问题，如果你和你的前任都是单身，我觉得那没问题，这是你们两个人的选择，你想保持什么样的关系都没有问题。但我觉得当你们都，我们就举例子，比如说你都不是单身，都找到了新的这个伴侣的情况下，我觉得这其实是四个人的事情，这不是你，这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像我就是属于那种我不在意，就哪怕是比如说我男朋友跟他的前任是朋友，我是完全不在意的，我对于这种朋友关系是很开放很包容的，但是我不能要求别人这样。所以我就会觉得我的男朋友，我前任加我前任现在的女朋友，就这么说，就这样四个人吧，只要这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在意这件事情，那我和前任应该就做不成朋友，也不需要强行的一定要成为朋友。因为更重要的是你现在的这段亲密关系，就是这个感情关系，这是我的想法。就比如说我男朋友如果在意这件事，就是你不能要求他完全不在意，人们的这个性格不一样嘛，有的人可能更敏感，或者有的人就是喜欢吃醋或者怎么样。我只是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如果是我前任的现在的女朋友在意这件事情，我干嘛还要强行跟他成为朋友呢？我会觉得这个感情关系是更重要的。但如果四个人都没问题都不在意，那我觉得就 OK 啊，就可以继续做朋友。这是我的想法，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我也听过很多观点，就是类似那种哦，我怎么就不能自己交朋友了，就不管他是谁，就比如说不管是男生女生，比如爱吃醋的就希望你能什么删掉前任的所有的联系方式啊，不啦不啦不啦，就会不爽，就说哎，你怎么还管我，就是我们之间又没什么，就只是朋友而已。但我觉得你不能要求他完全不介意，如果他不介意当然很好，但如果他介意我觉得他也 make sense， 就是你要尊重他的这个想法嘛，这是我的观点啊。 那我还想提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你比如说是跟他老死不相往来，比如说删了好友然后删了联系方式，他到底是删了算放下，还是就摆那儿就也不联系就放那儿算放下，这也是一个比较 tricky 的问题。我觉得 什么叫放下，你定义一下这个问题。就举例子，比如说一个男生他现在有女朋友，这个女朋友担心他和前任有什么问题，然后你再问说你觉得是删了好还是留着好是吗？ 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这是看这女朋友怎么想呀，这女朋友要删就删呗，如果你真的放下了，你就不会介意他到底是删了还是就放在那儿或者怎么样，就不会把他当一个事儿。 但是这个男生不会觉得心里不爽吗？ 但我觉得如果真的放下了的话，你可能就不太会把他当一个，比如说一个朋友，那我可能真的放下了，你可能 对方都不会发现这是你的前任，如果他不是确认就知道名字的话，就不会发现这件事，因为你没有什么特殊的情感联络在那里。但如果真的有，那 maybe 现在的社会环境下我就删得比较好。就这看真的我觉得是一个 depend on， 就你到底有没有一个情感联系或一个特殊的感情在那里。如果没有，你可能你的现任都发现不了这件事情，就觉得你就是一个普通朋友而已，在你的朋友列表里。那如果有，那我就觉得反倒是删掉就比较好，因为这是一个真的一个社会规范的问题。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比较拥挤的，可能对自己社会规范比较狭小的环境之内，你需要做一些事情来强硬的把自己规范到一个合适大家都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哎，所以你刚刚问这个问题是站在那个女朋友的角度出发的问题是吗？ 我是非常不介意这一点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会有人吃醋嘛，会有人 会有人 觉得， 对 对，会有人介意。他的另一半不介意的那个人来说，因为他自己内心非常知道，非常solid， 我跟这个人已经没有关系了，就即使留在我的通讯列表里面，他也 OK， 因为我也不会跟他怎么样。你也陈述了这个观点嘛，就是他也不会因为这个人存在，我就能再去跟他有更强的情感联系，产生出什么爱的火花。就是另一半如果特别介意的话，但对这个人来说，因为他自己非常知道我不介意，你又特别介意，到底是不是要把对方的这个感受放在特别靠前？ 我觉得终归来说还是要符合社会现在对每一个人的期待，就是你可能大家都不介意，但是如果你的现任介意的话，如果是我，我可能还是会做这件事情，就觉得那你现任是介意的啊，哪怕你真的没有什么，那你是要符合期待，不然你就觉得那怎么样，对吧？就这样两个人关系要不要继续就很麻烦，所以我觉得是符合期待才行。 就是从这件事情来说，我为什么刚刚你问到这个问题，我就说我好好的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我其实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我自己是完全不介意这件事情的。我也知道我跟不管是异性或者是前任等等，我们之间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在我男朋友介意的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做这件事情。我也曾经有这样的 struggle， 就是说我心里门儿清，我知道不会出任何事情，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做比如说删掉或者不联系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其实我觉得这是你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那就是我自己心里清楚，你凭什么要求我这样做，从自己出发去想的。但是如果你从我们关系的角度去出发的话，一边是你男朋友的感受，另一边是你自己去保留一些对你来说甚至都不重要的一些联系方式，或者是留在你的好友列表里的这个东西，在你心里这两件事情哪个更重要？我觉得从客观角度看，其实它是一个选择问题，而不是你自己的感受问题。为什么你男朋友介意这件事情在你这儿就不重要呢？我是这样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我肯定是觉得我男朋友的感受比我的好友列表里保留不保留那几个就是不管是谁重要多了，所以我肯定会去尊重他的这个感受，这是我的思考的过程。我为什么现在很坚定的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站在这个角度去想，这两个甚至没有可比性，肯定是我男朋友重要，这是我的想法。我可以理解你刚刚这个出发点，因为我也纠结过这个问题，然后现在我就想得很清楚了。 咱们可以把这个事放到一个更原始的环境来想，在没有好友列表，没有电话，我们不存一个电话号码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把一个这样的人，如果我们站在那个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那我把这个人留在好友列表里相当于什么，就是写了一堆空白信封，说哪天我给他寄封信吧。我觉得可能真的感受可能真的也是不好的，所以可以理解了。我觉得如果你说那你不允许留着这些信封的话， OK 啊，我觉得为什么我一定要留着这样一个帮助让你觉得不开心。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就在没有好友列表的时候这个事情是这样处理的。当然现在好友列表也不意味着你一定是说我一定要跟他联系，所以才出现咱们现在今天的讨论嘛。 我觉得你这个比喻非常的恰当，就是那个空白信封一点都不重要，那你为什么要留着它？或者说对你来说留着不留着没有区别，那你就听另一个人的，因为对你来说没区别嘛，对他来说有区别，这就足以成为一个理由让你去做这件事情了。 而且我觉得一个健全社会人格的人，如果发生这种事情，如果你可能你是被删的那一个人的时候，你应该表示理解，说他有他的生活，如果你真还觉得 OK 大家是在做朋友的，你就表示足够的尊重，因为大家就是社会的现实，你就去尊重这件事情就好。我们应该期待每个人都有更完整的社会人格，这样去做就更期待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觉得也应该努力去做到这样的事情吧。就是如果你哪天被删了，你应该理解说 OK 他可能需要维持他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对他来说是重要的。你也不是说就完全咱们现在也不存在说社会上就完全就消失不见那么一个人，你可能通过一些方式还能联系到他，如果真的有事儿的话就 OK 啊，为什么一定要就是维持一个这么样面向的事情让大家觉得怪怪的，每个人在心里都有坎，多不好。 异性方面的友谊基本上这个挺透彻的。刚刚我们讲了一些就是关于同性之间交朋友啊，我们可能天然的更容易接近成为朋友，但是你们会有感觉跟同性之间的这种友谊，因为其实你们没有什么天然上的隔阂，很容易可以拉近关系。在跟同性交朋友的这种过程当中，有哪些会成为一些阻碍？就我们不是说刚刚说工作上的利益关系或者是什么样的啊，因为同性我们可能更相像，不管是性格喜好或者怎么样，更容易产生一些比较，我不知道这个会在友谊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在同性的友谊当中，可能这件事情男女生也会有一点区别，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我觉得这跟我在咱们的大纲里面写的那个针锋相对这一点就是还是有点接近的，就是大家尤其是在关系比较 close 的情况下，就大家会正是因为我们关系比较密切，所以我们聊的话题更多是比如说我现在生活的一些状态啊，然后我是不是很幸福，幸福的话我就会开心的展示给我的朋友们，就是可能比较低谷的一个状态可能也会跟大家聊一聊，另一个人听的话他可能会产生一些，尤其是在对方说他特别过得特别好的时候，一个是羡慕，但是羡慕之后可能还是会产生一些，比如说是会想我自己为什么达不到，然后为什么他就行，就是会慢慢的演变成刚刚你所说的那个词，就是嫉妒。同样我们两个都是一个圈子的，我跟他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特别不同的背景，或者是说他怎么就运气这么好，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联想。我觉得就是女生之间，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普遍的社会现象，相爱相杀这个点在女生世界里面很常见，就是《甄嬛传》里面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会觉得我觉得首先啊，你刚刚说的这个比较的这个心理，其实我们之前在某一期节目里，就是躺平人生那一期里面，我们有聊过这一点，就是为什么会跟别人产生比较，以及你怎么处理这种情况，我们在这里都就不多讲了。我想问的是，就是这种你跟别人比较产生一些羡慕甚至嫉妒的这种心情，会影响这个友谊本身吗？就是对于你们的朋友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理解你可能会有这些心情或者是心态情绪吧，那它对于你们的友谊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也很 depend。 如果说你跟这个人之前的关系足够好的话，你看这个嫉妒或者是这个心理，这个比较的心理足不足以对你们这个关系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冲击，或者是对你们这个关系的影响是只是把你们拉远一点距离，就是有拉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是是说已经达到了就是必须要隔阂开然后不再联系，这也是一个非常，也要看你跟对方的这个关系的深度，我觉得。 明白。男生之间会有这样的问题吗？就是因为一些比较或者竞争或者等等之类的影响到你们友谊的发展？ 因为我知道你们在说这件事情，我一直很奇怪啊，因为对于男生来说，就是我们的关系没有那么的，就是怎么说，没有那么就绑得这么紧，所以你们会觉得说，哎，我们一旦有一些冲突嫉妒，然后这些事儿都会发生一个像宫斗剧一样的场景，但男生间的友谊没有绑得这么紧，你发生这些事 OK 发生了，那削弱一些，但是大家的生活还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也不会就变得特别，你知道英文会说 drama， 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一般就这种事情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内心里有些内心戏，然后就结束了，但是不会就说我一定要把这事儿变得特别的表面上表现出各种。但是我据我观察啊，就是有一些女生的友谊会出现这种状况，因为大家绑得很紧，就是像，我不知道这样说你们好不好啊，不好意思可能会有冒犯到一些女生朋友，就是就绑得很紧，就大家生活可能一块吃饭啊，一块逛街啊，然后可能生活上可能比男生之间的友谊密切很多，所以一旦有了这种你知道心理上的冲突，这就很容易在友谊之间表现出来，有了一些这样的一些比较后续的这种故事发生。但男生好像就是 本来也很淡，对不对？ 你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时候，可能真的很多时候真的是淡如水，本来就没有说太强的那种 bond， 那出现这些事情呢可能就弱了，可能大家也不会太过于在意他。但是好像女生就觉得啊，你必须得这个样子，你是我的好朋友，哎，你就必须要这样说的太抓马哈，但对我会觉得就我时常能见到这样的案例，就觉得怎么会，你们为什么要绑得这么紧？那不好就不好呗，就不一块吃饭就好了呀，或者不一块逛街就行了呀，那为什么一定要搞得这么的，然后就是闽南语话叫歹戏托棚，就一定要搞得这么多的事情出现，就是我一直都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故事，就是男生可能就哦 OK， 就这个人可能不太好，那就下次我可能不得跟你一块吃饭，不跟人喝酒，就结束了呀，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就是要把这件事变得这么的 复杂 明面表现出来，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啊，就是首先可能从群体的角度来说，男生和女生这两个群体可能确实表现出了这样的倾向性，就是女生更有更亲密的朋友关系，然后在出现裂痕的时候也很容易彻底决裂或者怎么样，就是有一种大起大落的感觉，可能男生就稍微平稳一些。但我觉得同时他也真的，当你看个人的时候，他就很取决于这个人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就比如说像刚刚我们说的这种相爱相杀或者嫉妒这种话题，我是没有经历过的，是因为我不 care 这些事情。就是我个人的性格啊，在这个方面是我其实有一点像大米刚刚说的，就比较顺其自然，就是我们好的时候我当然很开心就好，然后不好的时候那也就很自然的就那就不好了，就有的时候他事情自然就发生了，我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很少会去产生，就是我在友谊这件事情上很少有情绪上的大起大落，会觉得比如说要么就是对这个友谊有很高的期待，或者是如果是这个友谊不 work 了，我会或者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会很生气很愤怒，我可能都很少有这样的一些情绪，就是看的稍微平淡一些。我是珍惜我的朋友关系的，但不是说它会特别的影响到我的情绪或者是心情或者是情感。这可能是我一直觉得我性格当中有很多男生的一面，就是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表现。西西，你有这种感觉吗？你是更偏向哪一边？ 很抓吗？ 大米，你这就不了解我了，对不对？ 没有没有，我不敢。 飞越太平洋去，对，我是想说，就是我是可以感受到身边有个别这样的朋友，比如说有一些关系上，我能感受得到。在某一个阶段，就是我的朋友，就个别的女生朋友会感觉她在就是卯着一股劲儿，或者是引着一股什么，你能感受得到她其实有一些话语里面是和平时不一样的。当然我跟小泉一样，就有时候我们俩在这方面就是有点大条，其实对于亲密关系里面也一样，就是对方可能已经有一些情绪表达，但是对我们来讲就 OK 啊，无所谓啊，就是 没感觉， 就是也是对我们俩就很躺， 不是说不在意，而是说根本感觉不到，就是不够敏感。 是的，但是会在比如说事后就能突然有一下想到，哎，他好像那样表现可能是为了表示出他对于我们现在这段关系的一个不满意，或者是一个状态上不太一样的一个变化，然后才会意识到。但是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很久，就是通常我都是那个时候感知到的。你就好比之前那个词塑料姐妹花，它出现一定是有背景在的嘛。 那我有一个问题，那你们会比如说像对你的朋友说你是我的好朋友，哎，那你必须要做到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你做不到你就失职了，你会对你的朋友这样的期待或要求吗？ 有期待，但是要求应该算不上吧。从我的角度，我不知道小泉，就是期待是有的。 我没有这样的期待，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对我怎么说呢，我可能对于很多关系都是这样的，就是我可能对我自己有要求，但是我不会对别人有期待，就是我不觉得我能够期待别人什么，就是我希望比如说我们的朋友关系吧，我会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去维护这个朋友，然后去尊重这个朋友，不管是帮助他还是这个跟他交流，我会希望我自己能做到我觉得好的地方，但是我不会对对方有期待。我觉得这可能是性格的不同吧，就是我完全没有期待说比如说我遇到什么事情了，我的朋友需要为我做什么，或者是哪怕是甚至我都没有期待说，哎，这可能是我性格的一部分，就是我甚至没有期待说比如说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必须要陪我聊天，或者是在我求助的时候你一定要帮助我，或者是在我需要得到支持的时候你一定要站在我这边，我可能都没有这样的期待。我会觉得如果是这样那很好， I appreciate it， 但是如果没有我也不会觉得他是，就是我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很少去期待外界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是别人一定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只会要求我自己啊，我会去按照我自己的准则或者是原则去做事情，但是我不会去想说别人一定要怎么怎么样，这是我个人啊，会有这种感觉，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但是我特别理解，就是其实我是接收到过这样的期待的，就是我的朋友会希望我怎么怎么样，但在这种时候我也不会怎么说呢，我也不会去说哎你凭什么期待我，我会觉得我们有这样的朋友关系，我会就是尽我所能吧。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要求自己和要求别人差别会非常非常大，甚至我在别人有一些期待的时候我还有点小开心，就是觉得啊我们关系还挺好的，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不同的思路和视角在看待这件事情。 那如果别人期待你做不到的事情，你会怎么办？ 啊，那我就直说我做不到。 不好意思。 对，我会很直接。 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男生的友谊里边就是很难有这样的事情，就是很难就是有人对我要求说期待我必须做什么事儿。但是可能跟一些，但我好像觉得女生之间，尤其是你刚才说塑料姐妹花，好像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有所期待的，就是觉得哎，我们应该怎么样，不管它流于形式的或者是真的是什么东西，但我们期待说有应该塑成什么样，哦，表现特别亲密才好，或者你应该帮我做到什么事情才好，不然我们就变很塑料，或者是就真的会变成真的塑料姐妹花这样子。我不知道这是偏见还是怎么样，可能真的跟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有些人就会有期待，但有些人就没有。但我个人会比较偏向于我比较顺其自然，我尽量去做。那如果没做到，是如果你期待呢，那我只能告诉我做不到。 也不能强迫自己。是的， 我觉得是，这也跟你对整体，对你为什么要交朋友，你对友谊的期待也有关系。就像我其实我是很珍惜我能够交到好朋友，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朋友关系发生了变化，或者是人总是在发展在成长的，然后你的环境包括你个人也都一直在变化，所以其实也会有很多情况，就是你交了一些朋友然后成为了好朋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因为各种各样的变化你们的关系就淡了，可能再去交一些新的朋友等等之类的。我对于这些事情是特别的坦然和接受的，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常态，你会在这些朋友关系是会变的。然后如果是能够像我们之间这样十几年都可以是好朋友的这种状态，我就是会很珍惜，但我也不会期待说我们一定要一直这样，我不会有这种期待。如果它真的发生了变化，那也就没办法，我也只能顺其自然。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发生了好的事情，我会觉得啊，我要珍惜这件事情，但是如果它没有往好的方向发展，我也不会有什么失落或者是沮丧，感觉我好佛系啊这么一说，但是但我确实是这么感觉的，就感觉就是我觉得对于这种就尤其是朋友的关系吧，我对于这种建立新的关系，不管是拉近还是又疏远，还是这个变好了变坏了破裂了然后再去建立新的关系，我是觉得是非常，就我觉得这才是常态吧，就是这也是一直在发生的这样一件事情。 我是想问个问题啊，无论是说你是一个非常佛系的状态，还是有时候比如说对方可能对我来讲啊，就是对方对我有什么期待的时候，我甚至会 alert 一下自己，诶，我是不是哪里没做好，就有一个这样的过程之后，你们有没有真的有一些朋友就直接 break up， 真的是断绝了关系，或者是疏远之后就完全没了，已经不是朋友关系了，或者绝交，就说的可能比较直接一点，就是绝交，就有这样的存在吗？哪些原因会让你们做这样的最后的这样的决定？ 对我来说，我是一个比较认同那种自然的那种感情的状态，所以我很难说就绝交这种事情，就是绝交也是个很人为的状态，就是我一定要绝交或者怎么样。但是我的确经历过一些事情，就是他们就可能有些人对我有些要求说，哎，你是我的好朋友，你要做到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但我可能就恰好我做不到，那可能我有我的困难或者怎么样，或者是我可能 maybe 不想做，对，那就正好可能就做不到，然后他就觉得那我们不要是朋友了。但这种甚至会让我，对我来说个人来说，我觉得蛮为难。你觉得友谊的建立是件自然的事情，然后你要说嗯不行，我们要绝交吧，一句话耶，就怎么样去就是觉得切断，这样我觉得友情变得很廉价，然后变成一个可以就被 cut 的东西。我不觉得是可以被 cut 的，我也更希望，如果大家觉得哎我做不到这件事情，那你心里降一个级就好了，觉得哎我可能就不是那么好的朋友，可能大家有一些性格上的不一样。为什么一定要说那我们绝交吧，或者我们就再也不是什么好朋友了，我来分个三六九等，你从三级降二级了，我觉得挺奇怪的。我觉得挺奇怪的。 哎，你刚刚那个语气特别像一些那个偶像剧里会发生的情节。 是 学的还挺像的。 是，但不好意思我经历过。对， 我其实特别认同你刚刚那点，就是我其实没有经历过要绝交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绝交是一个非常强的 statement， 它不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它是你想了这件事情然后做了一个决定，这是一个当下的一个，就感觉像是一个一刀切的一个事情，就是哦我要跟你绝交了。我其实从我的角度啊是有点难理解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可能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 当然经历过朋友关系消失这件事情，但它不是所谓的绝交这个状态，是说，因为绝交这个词听上去就是，哦，我就像大米刚刚说的，我们有一天宣布说我们绝交了，再也不说话了。但是肯定经历过很多，就是我们曾经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因为环境的变化，各方面，比如说不在一个地方啊，或者是身处的这种生活状态，或者是各种环境都很不一样啊，就渐渐的就没有那么多话聊了，就有点渐行渐远的感觉。甚至有一些朋友，就是比如说尤其是比较年轻的时候的一些朋友，可能到后来真的可能在某一次说过话之后，到现在再也没有讲过话。但这不是说我们绝交了，而是说没有话可以讲了，其实就是这段朋友关系自然的消失了。这种情况我是经历过很多的，我觉得你们应该也经历过很多，就是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我觉得这种朋友关系的消失是很自然的，就是人都是在成长在发展的嘛，你这身边的朋友也是在变化的。但是我确实没有经历过为什么要绝交，何必呢？你就让它渐渐的淡掉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一定要这个，就像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小的时候是喊过这种话的，比如说上小学甚至喊幼儿园的时候，并不是说我真的要绝交，就是有一点在盲目的让自己，就是可能在模仿一些偶像剧或者什么之类的啊，我要跟你绝交，但也不是真的好好想过的，可能第二天你们又在一起玩了。我觉得小朋友过家家是有过这种情况的，但是我觉得至少在可能长大高中初中高中之后，可能甚至就完全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了。我觉得我没有一个理由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确实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我也没有经历过被绝交，就突然有一天就说啊，我不要跟你做朋友了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我没有这种情况。哎， 然而很传奇的是，我竟然是这几年绝交过一个研究生同学。对，当然是因为我们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就关系就已经后来是回北京之后我们是室友，但是也就是在室友那段时间内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我就会重新判断这个人他真的踩了我很多底线的东西。比如说我觉得住在一起是一个特别能暴露问题的一个方式，所以就是之前同学也好，然后有时候我们也会相互串门也好，其实那个距离还是远一点的，但是室友我觉得就非常不一样，他真的有很多越界的事情，以及做出很多我觉得我不能忍受的事情，所以就包括我们之后把那个房子退掉，最后再结算最后的那个到底谁的 responsibility 是什么的时候，我都觉得他真的做的特别过分，所以我才会就是真的做了一个像你们刚刚说 statement， 就是我真的是绝交了，我真的觉得这段关系不可能再有任何未来的可能性。 但是不理他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 statement？ 就是你是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就是 对对对，是我在自己心里头做了一个决定，是说我之后不会再跟那个人有任何关系任何瓜葛，我就直接就把他删掉了，清理完所有的就是后面的垃圾以后。 我现在知道你讲的是哪件事情，因为当时我们还讨论过怎么去帮你应对当时的情况，确实是对方做的非常的过分。我觉得这可能是这种情况的变化让你们的朋友关系突然产生了非常大的冲突，它就没有办法自然发生，就感觉这个冲突来的很突然并且很激烈，就没有办法，它就不得不结束了，好像有这种感觉。感觉这种是还蛮特殊的吧，就是可能大部分的朋友关系不会走到这种境地。 对，但我自己个人遇到过蛮多就是我们不再是好朋友了那种事情的发生，让我觉得也挺奇怪的，当然没有到绝交了，就觉得，哎， 真假的， 真的真的就很奇怪， 降级是吧？就刚刚他讲的降级， 对对对对对，降个级。 是你被直接讲过这句话是吗？就是对方直接跟你讲说我们不再是好朋友了。 对，就是 是不是台湾偶像剧看多了，对方 太抓马了。 我非常非常的疑惑，说怎么还有这种事儿发生的？但是这种事儿发生过，然后我觉得特别的，我的妈呀，为什么是这样的？这是什么事儿？不知道。但所以，我特别不能理解。我觉得为什么就不能自然一下？但是不理我就不理我呗，你不跟我说话就不跟我说话了，少说一句话也不会怎么样。但是为什么有一个 statement 这种事儿出来，降级也好，绝交也好，我觉得 statement 都挺奇怪的。嗯，我反正挺不能理解的吧。嗯， 所以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种友谊走向消失或者说开始破裂的这种情况下，你们会去试图挽回，就好像比如说我们如果我们说感情关系，可能有的时候你看到他可能不太好，你可能还会去挽救一下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事情。对于有朋友关系，你们会做类似的事情吗？就是你感觉你们的朋友关系有一些变化，或者是 不管是有些疏远还是有点隔阂等等之类的，你会做一些事情去挽回这段友谊吗？会有这种情况吗？ 我是会做这种尝试的，会找到一个切入点吧，比如说我们两个一起的回忆的点，或者是共同的一些经历，就 recall 一下对方那个 memory。 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不存在友谊疏远这种事情的。怎么？我为什么觉得，就是比如说刚才小轩也提到说，可能我跟某些朋友可能因为时空境遇的变化可能不再联系，但我不认为这是朋友之间的疏远，可能就是你暂时没有什么话题，但是你碰到的时候你还是有东西可以聊，你的友谊还是在的。我觉得疏远这事儿可能对我来说不太，我不会，第一我不会刻意的，除非发生什么事儿啊，去刻意疏远什么人，尤其是疏远朋友。那就如果是自然而然的疏远，我觉得那就让它自然而然的发生。那在一起，在大家在遇到的时候，如果真的跟他关系好，那如果朋友还在，那就还是像朋友一样就 OK 啊。就像其实咱们今天也很久没有聊，我觉得还是可以聊，就很 OK。为什么非得要说一定要有疏远的过程？但是裂痕这件事情啊，我自己比较头大。如果这件事儿可能，我自己会可能主动，可能不只说什么，我不会打情感牌。我可能比如说，如果是这事儿，那就比如说，如果有大家有冲突，可能觉得他们觉得我做错了什么事情，那我可能会愿意去主动认个错，或者怎么样，或者是做一些就是一块吃个饭啊，或者送个小礼物什么的。我可能不会打那种情感牌，可能对我来说有点难。然后但是会就主动做一些事情，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守着裂痕，以及你不觉得这个裂痕是不可修复的，如果走到不可修复，那对我来说可能就。那就有这就会出现人工疏远的状况了。 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友谊疏远那个情况，其实可能我有一个这方面的感受，是我认为友谊是需要维护的。我觉得啊，像我们这种比如说哪怕很久没有聊过天了还是能聊特别好，我觉得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个状态。但我并不期待说所有的朋友关系都能这样，就是你没有去管它，没有去维护它，你过了很长的时间你还能把它捡回来，我不觉得这是适用于所有的情况的。所以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这种各种变化导致朋友关系开始疏远，而我又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是会希望去，我是会至少去努力，比如说去找一些新的共同话题，或者是去主动的能够引发双方之间的一些互动啊，找到一些新的共同点，能够让我们友谊维系下去，因为我很珍惜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因为我不期待说我不去管他，他还能保持原样，我没有这个期待，或者说我觉得他不会这样发生。对于我比较珍惜的这种朋友关系，我是会去主动去维护的，哪怕是有时候其实挺难的，就是我现在就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我在国内的一些好朋友，当然我们还是时常会聊天，但是你知道你的共同的话题包括你生活的这种状态一下子产生了很大的区别，你跟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其实你们可聊的东西啊，包括能一起做的事情一下就是骤然减少的，所以我确实感到了这方面其实是有点难的。就像我有几个很好的朋友，我就会很注意，就是以前的时候我就会不是说去注意做这件事情，我就是说有机会的话就跟他们去交流啊，去互动啊等等，但是现在我会分一些注意力在这种事情上，比如说我看到了一个什么事情或者东西，任何信息 anything， 我觉得可能跟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能聊这方面的事情，或者是跟他有相关性或者怎么样，我会很注意说哦，我看到了这个我就会去跟这个朋友聊一下，就以前的时候可能就看心情，我想聊就聊不聊就算了，我现在是会注意这件事情的。你肯定你跟每一个朋友是有这种不同的话题可以聊的嘛，我不会刻意去找，但是当我遇到的时候我一定就会去跟那个朋友聊一下，我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我们能再聊聊天，这可能是我刻意在努力去做这件事情吧。但是如果他最后没有 work out， 我们还是逐渐疏远了，我也不会，就还是像刚刚说的，他就是发生了也没有办法，但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还是会去努力的，就是经常会看到一些东西就跟他们分享一下啊，类似这种状态。 我觉得啊，就是有很多早年间认识或者是早年间成为朋友的，比如说中间大家经历了不同的，包括上学包括工作，就是有一些经历不一样之后，你在 reconnect 的时候沟通的成本比较大，就是你需要再去了解他之前这些年到底有什么样的经历，或者你现在说话的时候会变得很谨慎，就是你不太知道他之前这些年经历了什么，分享的那些东西或者是你去跟他聊的一些话题他能不能接得住啊，或者就是有时候我其实像你刚刚说的，就也会注意去给大家分享一些 就我们可能产生共同连接的一些话题，能继续往下聊天。但有时候会觉得，做出这样的尝试或做出这样的一个 action 过去之后，我很怕就是聊两句然后就结束了，很怕这个天儿就是聊不长，然后就好像也没有达到一个非常深层次的交流，也就稍微知道哎，他找我聊了个天儿，也没有别的。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现在再去维系一些朋友关系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或者反正也需要注意吧。 哎，我觉得你刚刚说这一点很重要，我会有这样的观察到这样的事情，这个友情是想要长期的维护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努力的。就比如说 对对对， 我的几个国内的朋友，就比如说在我发了什么东西给他，他们会很积极的回应，也会尽量的跟我聊的时候，我就会知道哦，我们两个都很希望这个我们之间的关系能够保持一个状态，然后我们都在找机会去跟对方聊天，跟对方互动，其实这是能感受到的，双方都是可以感受到的。我觉得在这种看到两个人的，也不能说是努力吧，就是这种尝试其实是能够对，我觉得对这个友情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就像我有国内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真的就是三天两，我有时候都能感觉到我在刻意的跟他找话题，他在刻意的跟我找话题，但是我们不会觉得说哎呀聊不下去怎么办，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在努力，在我们物理上分开了这么远之后，我们还希望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朋友的关系，我是很珍惜这种心意的吧，我相信对方也能感觉到我的心意。我觉得这个是很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努力，只靠一边去维持这个关系是肯定行不通的，就是一定会渐行渐远的。确实是有这样的区别，就有的时候是会有，我也经历过那种啊，你想跟对方聊天，但确实聊不下去，聊了两句就没有了，那就没办法，也只能让它发生，你就会知道他就会可能就会变得疏远了。 在这种事我可能跟两位的意见不太一样，我会觉得就是我自我个人而言，我会比较自然的去处理这些事情。我可能我很少去，就是如果我真的想去跟一个朋友分享这件事情，我才会去，我情感上出发我会去分享。那分享之后如果他没有回应，那我就大概得到一个信号，说可能大家的就是可能就真的没有关系，没有这么好，那可能暂时有些疏远。我不太会刻意的说我一定要维系一件什么事情，我觉得朋友就是这个样子啊，你如果刻意维系的话也没有很难，就是很难去真的到一个很关系很好的状态，这种友谊吧，你刻意维系，那如果你不维系了又怎么样呢？我会觉得这样的事情不太有价值，所以我基本上就是，而且可能男生也不太一样吧，就是我很难去维系个什么平常这个什么事儿说一下，就觉得嗯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可能出现这种状况。所以有一个我可能咱们都认识的共同一个好朋友，可能他就是我们平常都不太会联系，我尤其我来到国外之后，但是他就很奇特，就是喝醉酒之后给我打电话，想说我要跟你聊天，我说啊那好，我陪你聊天。我觉得就关系很好的关系就 OK 啊，他可能一年可能也不见得喝醉酒几次，但是有时候喝酒会给我打个电话，那我觉得嗯关系还是很好，就哪怕可能现在有些认知上的不同，可能环境有差异，关系还是很好。我不会觉得就是我不聊天了就不行了，或者我可能现在觉得可能有些认知上差的就不行了。我觉得嗯，如果你建一个深厚的友谊的话，心灵的相通可能会比你就更多的就是平常生活的一些分享可能更有，我会更珍视这样的友谊吧，就是心灵的相通的东西，而不是说我就平常能有个人陪我吃个饭聊个天这样子。 哎，那我觉得是不是可能其实我们对于朋友关系或者说友谊在你的生活中或者是在你人生当中的意义可能想法是不太一样的。我会觉得朋友很重要的是一个，可能确实也有一点区别，有一些真的像我们这种很长期的朋友，你就会知道啊，我们就是很好的朋友，然后也不会去刻意的想什么。但我觉得在一些在我的大部分朋友关系当中，我其实是很在意朋友的，我觉得朋友对我的价值是陪伴，这个陪伴不是我需要他这样，而是说我们恰好有了共同的场景，有了共同的话题，我们可以相互陪伴。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为什么会需要朋友，我为什么跟这些人交朋友，为什么我交到好朋友觉得很珍惜，因为我觉得这可能跟我的这个人生观也有关系。我就觉得我一直觉得就是 life is a journey， 你在这个旅程当中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其实是很难遇到，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你才能跟一个人见到然后成为朋友甚至成为好朋友，这些都是几率很小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这种陪伴或者说一起经历一些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可能在其次才是说 我遇到一些什么特殊的事情，或者是怎么样我需要朋友的一些支持，就是很特殊的一些情况，可能是在其次了。我确实很在意，就是我们能有这个空间和机会，能够一起经历一些事情，能够互相陪伴，不管是可能就是嘻嘻哈哈聊天也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陪伴方式，或者是能一起做一些事情，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吧。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才会去想要维系那种状态，就是我们还可以聊聊天啊，然后能够一起做一些事情啊，就是类似这种感觉。 我想在你这个角度上再补充一点，我跟你在这方面很像，就是很多朋友的关系是从我内心底的需求是希望我们有一个相互陪伴的这个作用。再一个就是我尽量会保持我朋友的多元化，或者是朋友的多样性，能够在不同方面，其实朋友很大一部分除了陪伴以外，就是更底层的还是说有很强烈的情感需求。这个朋友的建立它是跟亲密关系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但是跟朋友之间还是需要有各个方面的一些探讨，或者问题的探讨，或者是说一些自己的生活里面的一些琐碎事儿什么的，就这种交流。然后也有很多像是去建立一些比较能聊一些深层次话题的这种朋友，就尽量还是我是对于友谊是有一种这样的期待，就是我会对不同的朋友，或者是说我的角色或者他的角色，我是尽量保证这个角色的多元性的。 大米你怎么想？ 可能我觉得我自己在生活中，可能跟我从事的研究的东西，就是从事研究工作有关系吧，因为大概是平常生活就自己独来独往的时间更多一些，所以我可能有社交需求，我可能会在固定时间去，比如说去跟人去出去玩吃饭什么的。但我就觉得对我来讲，一个真的很隔了很多年之后还能再聊到一起的朋友，可能更比只是暂时的说，就是我今天跟你一块吃个饭那也是要重要的多，今天没有人跟我一块吃饭我觉得也 OK。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一群可能说我隔了很多年还能聊天的朋友，大家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距离感的朋友的，这样的感觉可能会更，我会更 value 那个能聊天这件事，能有一个更深厚的情感建立的这种朋友。而说平常一块吃个饭这件事儿，有时候我可能很难把这种事儿，就是我就吃个饭那定义成朋友了，就觉得那就可能同事一块吃个饭也 OK 啊。对对，我觉得我可能对我来说这种陪伴可能少一些吧。 那像你刚刚说的这种隔了很多年还能聊得很好，有这种情感连接的朋友，对你来说的怎么说意义或者价值是什么？你为什么会很 value 这样的状态？你们很多年都没有联系，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联系，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你很重要呢？ 因为朋友嘛，很重要的我觉得意义在于说就是排遣孤独感。但是每个人对孤独怎么去排遣孤独感这件事是有差异的认知的。那对我来说就是我可能不需要每个人天天就这么陪着我，就一直在我身边晃，这叫排遣孤独感。而让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们聊起来的时候，我们的亲密感还是在，那这种时候我觉得 OK， 我是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群人，那我只要聊到天的时候亲密感还是在的，那我互相会关心，就是说比如说发生什么事情我可能会关心，节日可能会问候，我觉得我对这种情感需求会更大一些。 我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能够互相理解互相认同的一个状态，对你很重要吗？这是需要长期的建立的，不是说像我们刚刚说的这种陪伴可能确实不需要特别的深入，但是可能对你来说就是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能够理解我，我也理解他，然后我们互相认同，这件事情对你很重要是吗？ 对，这件事情这种陪伴可能对我来说比那种每天绕在我身边的陪伴要重要的多吧。 我认同大米这个观点， 但我也不能说每天绕在我身边的朋友不是朋友了这样但我不会强迫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一定要每天围在身边。 我觉得这个对，我不知道对小泉来说是什么样，就是对我来说可能我经历过像是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的那种陪伴，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也就是陪伴一起吃个饭然后一起聊聊天，但是上班之后尤其是我自己一个人就独居之后，就独处那么长时间之后，我确实是非常认同就大米的那个观点，就平时我自己的生活是有一个非常好的 routine 的，我可能就是在有一些时候需要解决我自己很多困惑的时候，我会需要拉一个合适的朋友过来去解决那一方面的问题，或者对方反之一样嘛，就是他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也会充当那样的角色。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或者这个阶段来说，朋友的意义可能就变了，就是说还是以我们，因为我们平时都有自己要做的事，然后就都是在一些非常需要对方或者感情需求或者这个需求非常高的时候他的出现， 就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个点会比较重要。 嗯，理解你们的意思。可能这一点我真的还不是很一样，哎，我很少感受到那种精神上的孤独感。我个人啊，这可能是我性格的一部分，我没有特别强烈的需要去寻求说啊，我希望有人能理解我，能够认同我或者怎么样，我这方面的需求不是很强。包括像你刚刚说的，比如说希望能有什么理解我的朋友去帮我解决问题啊，就是我没有觉得他需要一个很强的情感纽带才能做这件事情。就可能这件事情上，我确实我个人感受和需求都不是很一样，所以就是我会有那种啊，如果我们这个比如说很有共鸣，互相很能理解，这很好。但是这个很好对我来说，还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珍贵的经历，而不是说我特别需要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这个区别，并不是说我感受到孤独，对，然后我需要这种理解，而是说我觉得这是个很珍贵的东西，如果我能经历这种互相理解互相认同的感觉，我会觉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它很珍贵，但并不是说我有这种主动的需求。这可能是我感觉我感觉很冷淡这个人，但是我觉得我是喜欢生活上的热闹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就是觉得我喜欢朋友的陪伴，我会觉得我就希望我的每一天我的生活能够更丰富多彩一些，更多样化一些，能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能跟朋友有一些不一样的经历，所以这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我希望可能是我不喜欢那种比较一成不变的生活，然后我希望能够跟其他的人，就是我很需要跟人的互动吧。比如说这个疫情就真的是搞得我挺抑郁的，不是真的抑郁啊，但是我就挺 suffer 这件事情的，就是你不能见到别人，不能，当然我很幸运，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包括有我的室友啊等等之类的，但就那么几个人对吧，我这已经大半年了，就是每天就只能见到这几个人，其实我真的挺 suffer 的，就是我是很需要在人群当中的一个人，就是我希望能见到我的同学，见到我的朋友，能一起做一些事情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疫情确实在这方面对于我的社交需求来说影响特别特别大，就有一种好绝望啊的感觉。这我们说到另一个话题了，但是确实这个需求不太一样。 我跟你还不太一样，我觉得就是我现在更 enjoy 的是自己，甚至有时候我会强迫自己拒绝掉很多需要 social 的场合，然后会留给自己很多时间，甚至是说有一些吃饭的话自己去吃，包括有很多时间我都是想自己考虑一些事情，自己消化一些自己的情绪，像是有一些社交的这种需求或者场合，我可能会自己每一个星期给自己定一个度，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星期也就约那么一到两个朋友，可能周中一次，然后周末的话约一个朋友见面，可能对我来说这个强度已经非常消耗我的精力了。但是我觉得我身边是有特别爱热闹的朋友，就不是这样，就他们真的比如说周末可能通好几天打牌，要么就是会有每天都在不同的局上，我觉得哇，精力上好好旺盛啊，就跟我特别不一样。 原来我对我来说原来也是不太能理解这种热闹的事儿，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是在疫情之后，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比较 enjoy 独处的人，在疫情之后独处太久了，我原来就哇小大半年的时间，就是因为我自己住，对，我就因为我自己住，所以我真的就是觉得完全跟社会隔绝的感觉，我才体会到说哦，原来朋友热闹点也是不错的，原来我可能真的不觉得这件事，有时候就是觉得为什么我一定要周末去约个人出去干个什么事情，为什么自己跟大家看看书不好吗，我会这样想，我不太就真的追求热闹，所以但现在我觉得哦，其实觉得办公室有些人热闹热闹说过话也还不错呢，我是最近才能去理解哦，原来也是会有那么一个热闹的需求的，原来不是自己一点都没有这样的需求。 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吧，我也不是说我就喜欢每天热闹，那个我也受不了，我也需要独处的时间，但是可能在很多情况下我会希望能够，我觉得跟人的相处是我很想要的一个经历吧， 获取能量， 不是获取能量，是说因为 again 就是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要去经历各种不一样的事情，这个经历是我最 value 的东西，那这个经历除了去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之外，就是比如说我做什么事情或者去看到什么不一样的世界等等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经历就是我希望能跟各种不一样的人去相处，能去建立这种朋友关系，我觉得这个经历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我会希望就是能够有很多事情跟朋友一起做啊，而不是我并不是说我自己做就不舒服， 我其实也是完全可以，就像以前我也经常自己一个人出去玩，我也是很 comfortable 的，但是我会希望说啊，如果我能跟其他人一起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就是一个不一样的经历，就是跟人相处的这个经历是我觉得在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吧，所以我才会希望去说有各种不同的朋友。我觉得这就是个程度的问题，我觉得不会，可能极少有人说完全不需要社交，就是我希望人生就是一个人，我觉得这样就很少。我觉得也极少有人说我一直需要跟人在一起，就是24/7的那种热闹可能也很少，就是大家在这个中间的这个地带去，有的人偏向独处多一点，有的人偏向热闹多一点，我觉得可能是这个程度上的差别。I'm just looking for some real friends. All they ever do is let me down. Every time I let somebody in, then I find out what they're all about. 特别感谢大米今天来当我们的嘉宾，聊得特别的愉快，希望以后 非常非常荣幸， 常来我们的节目， 常来做客， 好 的，常来有的没的， 对对对对对，成为一个特殊的系列也说不定的。我们的节目就是这么的顺其自然。 对，叫什么大米特辑， 对。 好，谢谢谢谢谢两位。 好的 好的，那我们这一期就这样啦，大家可以在各个声音平台内容平台关注我们，我们下期见啦， 下期见， 拜拜 拜拜。Cause the place I'm living in just doesn't feel like home. I'm just looking for some real friends. All they ever do is let me down. Every time I let somebody in, then I feel